宇宙无限，世界浩瀚，上至天文地理，下至人文科学，李伟才博士 Jeffy 浩浩汤汤。 咁就讲返又喺建筑设计嗰个 approach 方面，即係嗰个插入点嗰方面啦。有啲 form 仲有啲乜嘢玩法呢？其实我諗鍾意画公仔或者鍾意砌模型嘅人呢，都其实都有好多好多方法，或者可以将啲 form 玩得更加开心嘅。譬如我哋叫 collision 啦，两嚿嘢撞埋一齐啦。譬如一个喺个平面度你见到个四方形加个圆形。咁如果係立體嘅時候，就可以個圓形可能係一個四方體加一個圓體，減咗個圓體出嚟喎。咁就凹咗窩咗一個咁樣嘅嚇，咁都成日都見到啊。譬如好似喺係啦，譬如話好似 係喎，文化中心嗰度，係 咯，文化中心啦嚇，或者又講外國咧，就 Hollywood Bowl 啊嗰啲咁樣嘅地方啦，即係你一個 skin 嚟嘅啫。圓形咁，但係入面窩咗入去，全部用得嘅空間嚟嘅。咁會有用到啲咁樣嘅手法嚇。咁我哋常用呢啲咁嘅手法咧，其實咧，當你成熟咗咧，喺作為一個設計師咁講咧，你就會用加插好多唔同嘅元素喺入面咧，令到佢更加豐富。嗱，頭先我哋講到話一次元空間會係。一條線啦，咁我哋會出現咗一啲柱啦，我哋頭先講嚇，柱其實係喺喺一個建築入面係結構嘅一部分嚟嘅，咁而柱點樣可以令到佢更加精彩咧？咁喺古希臘同埋羅馬，你都見到好多柱， 係， 因為嗰陣時結構係需要咁多柱嘅， 係， 因為佢嗰個 span 咧。即係嗰個 跨度 咧短啊嘛， 係啊， 咁所以佢就要用好多 冇鋼筋水泥啊嘛， 冇錯，佢就要用好多柱咧去頂住上面嗰嗰啲lintel 啊，即係門頂啊，同埋柱梁啦，咁所以咧，你會見到好多柱陣我哋叫 colonnade， 即係柱嘅網咁柱網啦，或者 叫 咁咧。你會見到好多走廊，好多柱喺側邊。咁當然而家喺現代建築咧，都會成日會見到嘅。有時譬如甚至你譬如去到美國一啲大嘅國會大樓，其實佢喺技術上咧係可以個跨度 可以少啲嘅， 但係佢都會即係為咗嗰個氣勢啊，為咗嗰個即係即係嗰個image 啦， 係一個效果啦嚇， 咁咧就都會做好 做多啲柱，其實多過佢需要嘅， 我覺得係嘅，我絕對覺得係嘅嚇，咁 我哋真係唔識啊 ，Jeffy 哦，我以為佢起咁多就應該係要咁多噶啦， 同埋嗰個高個跨度咧，個高度咧係比以往係高好多，其實喺比例上咧，佢比例如果因為淨係就係講柱咧，其實真都可以講一集， 梗係啦，梗係啦，是但一樣嘢都講一集啊， 我記得嗰陣時讀書咧，我哋淨係獨處咧，最經典咧就係講有個叫 Palladio。 哦 ，Palladio 嚇，咁咧佢咧係處嘅始祖啊，可以話，即係嗰啲 order 嚇點樣嘅比例啊，即係其實處以前嘅處佢唔係一條出嚟嘅， 係 嚿一嚿冧出嚟嘅， 係啊， 咁就一路收咯，即係佢一路收細，所以頂就細啲，然後就揾翻個 capital 咯，我哋叫一個頂處頂咯。 但係呢樣嘢我真係要講啦，我印象最深刻幾年前咧，我就去即係希臘同土耳其啦，係嘛，咁樣咧。喺呢個希臘嗰度呢，我哋就去愛琴海漫遊，就去到克里特島。克里特島嗰度呢，佢以前就有個叫做即係米諾斯嘅文明嘅文化。佢嗰個米諾斯嗰個宮殿呢，佢真係當時我哋都覺得好奇怪，哇好嘢，即係講緊成2000幾3000年前喎。但係佢嗰啲柱呢係倒返轉頭嘅。佢係下面窄上面闊㗎喎。而且呢全部都係珠丹色嘅，即係紅色嘅。當然呢，其實呢理論上你睇唔到嘅，不過嗰陣時嗰個咁樣嘅考古學家呢，就根據啲蛛絲馬跡呢，就好多將佢重建返上嚟，咁所以呢就即係當然俾人批評呢，而家即係話好多考古嘅遺跡呢，其實你又唔應該將佢重建嘅，但係當其時呢，即係講成百幾年前啦，咁佢就話嘿，我斷估我手有證據，我將佢重建一部分啦咁樣，咁但係對於我哋遊客嚟講呢，我哋就覺得幾有趣㗎，咁即係睇返佢重建呢，佢嗰啲柱真係啦，下面係窄，上面係闊嘅。 嗰啲就 哇，好罕有啊！真係 tradition 嚟㗎啦， 係真係好罕有嗰個，真係 tradition 嚟㗎。 大部分咧就都係一係下窄上闊，一係就直 係，因為其實柱網又好，任何建築設計都好咧，我哋讀西方建築咧，其實都係好強調一個 symmetrical 啦，一個對稱啦，因為你唔對稱，你硬係睇落去唔舒服噶嘛，因為呢個係即係好似人嘅面咁樣樣，你一定係盡量對稱噶嘛。咁我記喺建築風格入邊咧，人類咧其實係不停去揾一啲新嘅風格嘅， 係 嗱，譬如話由哥德。去到戰到文藝復興，文藝復興跟住就巴洛克。 哥德之前係咪巴洛克定咩？ 唔係巴洛克，後期。 後期啲㗎， 後期啲。 巴洛克係後期個，撈亂咗添。 後期啲㗎啦。咁跟住咧，有啲人咧係 文藝復興巴洛克。 跟住有啲人咧係去啊玩到冇嘢好玩喎。咁點咧？ 係 佢嗰陣時有一個階段咧叫做 mannerism。 mannerism 咧就係唔對稱嘅。 哦， 完全唔出聲嘅，即係嗰啲嘢咧係，呢兩條柱係咁闊， 係 隔離嗰兩條又闊啲，跟住又窄啲，總之即係好似巴曲咁樣。 哦，有趣喎。 咁咧嗰個階段好短嘅。 哦， 好短，因為根本係唔 sustain 到，即係呢個有即係好多人 可能係從我哋嘅大腦構造， 我覺得係 有少少抵觸啊。 我覺得係。咁我舊年咧我就去咗呢個呢個巴塞隆納。 巴塞隆納 咁你。去到最出名睇邊個就係膠地嘅啦，咁咧膠地嘅建築咧就黐線嘅，即係複雜， 係啦， 好多即係 details 係 我即係去 巴下級 去畫畫咧，我諗就係一個痛苦啊！對住佢做嗰個素描咧，係素好耐都素唔完嘅，因為實在太多。細節喺入邊，咁佢其實咧，我都覺得佢自己係一個風格嚟嘅，佢自己一個風格嚟嘅，即係佢屬於 但佢就係唔強調對稱喎， 係啦，即係但係你又覺得佢 OK 喎，咁先好嘢喎， 係一路靚嘅喎，咁佢係創咗我成日覺得佢係一個神嚟嘅。係 犀利， 係即係 你嘅偶像， 係即係上天派落嚟玩嘅一個天使， 係 佢 貪玩的天使， 佢設計嘅 approach 咧，都係同以往嘅所有建築師都 反傳統，反傳統。 譬如話，你去到佢啲教堂，你見到佢天花好，哇咁靚嘅，即係佢點去諗到咁多細節咧？佢原來咧係將啲嘢調轉，即係反轉曬嚟去設計嘅，因為。你諗下個天花係咁樣形，即係一個 係 弧，即係尖嘅弧形嘅。係 啦係啦係啦。 你去點去 拱形？ 點去砌個 model 咧？佢就搵啲線咧，吊住一粒粒咁嘅石頭咁。吊翻轉將成個天花咧呈現翻 3D 咁樣立體呈現翻出嚟。但係你去睇翻佢個 model 嘅時候咧，佢係吊轉咗，即係反轉咗嘅。吊翻轉。我諗你喺網度可以睇到佢一啲咁樣嘅。 哎呀，我要想親身去啊！我成日都話想去巴塞隆納，未得閒去啊！ 要去 啊，要去啊！ 咁喺嗰度咧，其實對我哋嚟講咧，睇到咧係一個即係大開眼界。點解當時即係差唔多二百年嘅一個設計師可以用一啲咁？犀利嘅 咁先進咯， 嘅佢去諗嘢嘅咧嚇，咁同埋但係當然亦都佢要有一個好厚好勁嘅後盾去支持佢起呢啲咁樣嘅建築啦，因為每一個建築師咧，你畫得幾叻都好，冇人俾錢你去起咧嗰嚿嘢都 當然啦，係啦 嚇，咁呢個其實都係我哋即係讀書嗰陣時成日講嘅嘢，即係你最希望你就係有一個 我哋叫贊助人 patron 啊，英文叫 patron， 即係由文藝復興嗰陣時啦嚇，啲有錢佬啊，啲貴族啊，咁就係 patron 啦，係啦， 冇錯嚇。咁嗱或者即係講翻即係 form。space 同埋 order 呢樣嘢嗰個 topic 嘅時候咧，我哋頭先講咗好多 form 嘅嘢啦，點樣扣啊、加減啊嚇。咁其實咧，去到一個 3D 嘅一個空間嘅時候咧，其實咧你就係要睇嘢、諗嘢，都係要 3D 去諗嘅咯。即係我哋就算紙上談兵嚇，我哋初初畫嘢全部都係平面啦，但係你跟住你有好多即係三維空間嘅嘢要考慮啊。咁三維空間嘅考慮點樣去approach 咧？我哋嚇咁由個平面開始講翻啦嚇，喺一個空間入邊，喺嗰個平面喺唔同嘅高度嘅時候，佢有唔同嘅 function 嘅。 嗯，吓、啊，可唔可以咁讲？譬如话、那个平面系喺三尺两尺几三尺高系乜嘢？ 嗯， 台咯， 嗯， 系嘛？喺九尺高系咩？ 嗯， 天花啦， 嗯， 啊，咁如果话喺好出现喺唔同嘅 level 嘅系咩？楼梯级啦， 系、 嗯，系嘛？ 系 喺一个譬如五尺高嘅系咩？ 嗯， 碌架床啦，系嘛吓，即系下或者系一个masonry 啊，一个即系夹层啦， 系 嘛，咁下边又可以有人，上面又可以有人啦、 嗯， 啊，咁我哋而家讲平面啫， 嗯， 咁如果佢系立体嘅， 嗯， 喺一个空间入边喺唔同高度出现，嗯、又可以系乜嘢啊？ 嗯， 你而家呢间房都好多系咁嘅嘢喎， 系咯， 系嘛、哦？譬如我有个间、有个眼灯，或者系一个吊喺度嘅柜， 系 咁呢啲全部都系呢啲咁嘅元素嘢嚟嘅。咁同埋最我哋好强调咧，就系呢啲咁样嘅唔同高度 elevation 出现嘅嘢，系要同人有个关系嘅。 嗯嗯嗯， 建筑就系俾人用噶， 系 系嘛，即系你所有嘢，譬如话台其实系咩 ？extension of the floor 啊嘛， 嗯， 即系以前啲人喺地下度食嘢，系嘛，咁佢升高咗， 嗯 就 系 张台啦，咁样吓，咁凳系咩？即系个石头嚟噶嘛， 系啦系啦系啊， 咁升高咗咪凳咯吓，咁、其实全部嘢要同个人系有关系， 嗯， 咁所以咧。我哋就要講一個比例啦， 嚇、 人嘅比例啦，即係譬如點樣為之係你係舒服嘅？ 咦，即係成日講嗰啲咩人體工學啦， 係啦 ，ergonomics 啦， 係啦。咁譬如 ergonomics 咧，而家個即係講咧就係好 personal 嘅，譬如凳啦，尤其是凳啦，頂唔頂住你條腰骨啦， 係 啊，嗰啲咁樣嘅工學啦嚇。咁但係如果你話係講喺 建築學咧，好基本嘅嘢嘅，其實 大好多嘅， 係大好多嘅。 啊，即係譬如你室內設計同建築設計咧，都雖然話好多嘢相似，但係咧，如果係有個建築師同個室內設計師咧，好基本嘅分別咧，就係建築師係睇 meter 嘅，睇好少睇到 millimeter 嘅，嚇、室內設計咧， 我從來未試過從嗰個角度嚟去睇呢個分別。 係啊，係啊，即係室內設計師咧就睇 millimeter 嘅。 係咩？ 係啊，呢、這個真係好點講啊，好 有趣喎呢個角度。 好 common 嘅一個 practice 嚟嘅。 係， 即係譬如我哋有時講話張台係幾高啊？ 係。 咁我哋會話建築師，即係當然佢而家個即係都熟咗啦。咁樣話750啦。 係。咁啦嚇。 750其實 mm 喎。 係啊。 750 mm 喎。但係如果你話喺個大嘅平面入面我張台係幾高啊？ 嗯， 你唔會講750㗎喎，嚇、或者一座建築成層樓幾廿間房嘅 floor plan， 嚇嗰張牀係幾闊嘅，你唔會講嚇幾多 mm 㗎喎，就話哦1.6 meter， 兩個 meter 咁樣去計嘅，即係個 scale 咧 嘅尺度 喺腦入邊嗰個比例嗰、那個 scale 咧係好唔同嘅，即係建築師同室內設計師係咁，但係我就兩樣都有做，咁所以我而家我個術語咧慣咗咧，我都係 mm。就以 mm 嚟講，以 mm 嚟講，因為咧，因為喺張電腦圖入面咧， 係 你放一個 scale 嘅啫嘛， 係啦 ，millimeter 係個 scale， 咁你譬如話十個 meter， 我哋就10000， 係咯，10000嘅咯，十個 meter， 我哋就10000嘅啦， 係 啊，咁我哋都慣咗睇呢啲咁嘅嘢嘅，咁但係咧，如果你話喺入職嘅圖咧，嚇俾建築署嘅屋宇署嘅圖啦嚇，咁咧就係真係要寫 meter 啦 ，meter 啦，咁所以個 mm 就去到第二個小數點啦， 係啦，係咯，譬如 1.23。 系啦 ，elevation 咁咧就係咪69.幾咁樣？ 係 meter 啦咁樣嚇。咁呢個就係一啲 practice 嘅一啲細節嚟嘅啫。咁但係一樣嘅嘢嚟嘅啫 嚇。 咁嗱講咗咁多啦。咁我哋喺一個過程咧，喺讀設計嘅過程咧，其實咧唔知點解，又可能睇得多啦，又可能或者係俾人criticize 得多啦，咁咧、我哋會潛移默化咧，會出現咗腦海會出現咗一啲比例出嚟。 哦， 何為一啲比例係順眼嘅咧？何為一啲比例順眼咧？ 冇錯啦。 譬如話你去見到一嚿建築，點解你會覺得佢唔靚咧？點解你會覺得佢靚咧？其實咧有嗱，唔好講顏色先。譬如好似或者唔好講佢一啲細節嘅 detail， 淨係講個 shape。 係 個 shape， 點解你會覺得佢順眼？ 蔡哥或者你會唔會有？ 我已經即係斜斜地，我偷睇咗你嗰度嗰啲嘢啦。其實我係想講用一集嚟講呢個題目噶，但係呢個真係好神秘嘅，真係覺得好奇妙添嘅。咁就係所謂符合嗰個黃金比例啊嘛。特別我哋聽 HiFi 咧，有聽 HiFi 嗰個房嘅黃金比例，不過另一個啦嚇。嗱建築啊建築嘅黃金比例，可能你睇靚女咧，亦都有靚女嘅黃金比例。係， 其實嗰個靚女嘅黃金比例咧，都係符合呢個 啊建築嘅黃金比例嘅，哇， 係嘅。嗱，我諗財哥你實係知道嗰個Da Vinci 哦， 嗰幅好出名嘅 啊，有個人咁樣係嘛，即係打開手打開腳嗰個 係啦。咁嗰個其實就係好符合呢個黃金比例嘅一個圖畫。 達文西嘅話係咪大部分都符合黃金比例？ 唔可以咁講，唔可以咁講，但係嗰幅畫係絕對係。咁咧，你會睇到佢有個四方形， 係 個圓形，一個人擘開手就企喺度。 係 咁咧，嗱黃金比例咧就佢喺嗰幅畫。先講嗰幅畫先啦，佢肚臍咧嗰個位咧係喺正個嗰個比例嘅中間， 係個主軸啦， 係啦喺個中間嘅。咁咧黃金比例咧，佢就係以一個大概好似你舊款電視機3:2嗰種咁樣嘅比例。 舊款係4:3， 4:3。 嗱，不過咧呢個黃金比例咧真係一個好有趣好有趣嘅題目啊！不如等我哋稍微休息一陣咧，我哋翻嚟再深入探討呢個問題。 好。 总结一周环球市况、财经资讯、科技新知。 我哋有一集都讲过话，我睇嗰边咧系好虚嗰啲嘢系，咁所以嗰时候我一路建议啲人唔走啊，我自己都走啊，咁亦都 年中仲有一个亚洲货，小型亚洲货系风暴添。 系啦，咁所以就都好彩执翻身彩啊，即系避过咗。即系我谂就系、是、投资嚟讲嘅话咧，你先唔好讲赚钱，你避过咗呢啲嘅话咧，你就已经系执翻身彩啦，已经系。咁我都算好彩啦。咁另外就有几个环节都算叫好彩啦，譬如我系。healthcare 啦，同埋 old fashion 嘅 technology 啦，吓，即系尽管几多坏消息 ，Intel 反而佢又硬系跌到唔落去。 宏观经济主持雷志海、Eddie Chow、Kenny， 逢星期六晚8:30，迷迷香港系有种态度。 一个 free 嘅平台，一早上网。有胆有声话，迷迷香港，无牌无挂。